新希望，家家户户都安享阳。恭喜呀恭喜呀，年头迎接八财路呀。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呀。新春飞来四季福呀，春风送入新天上，暖日照来幸福光。一月初十出残雪，三阳开泰气欢畅呀。恭喜呀恭喜呀，接八财路呀。恭喜呀恭喜呀，新春飞来四季福。